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5集《二人独处》二。荣信公主也是先皇嫔妃所生，虽然不比玉清公主得宠，也深得先皇喜爱。先皇的子嗣中，玉清公主和荣信公主姐妹情深。玉清公主嫁给了临安侯，荣信公主嫁给了当朝状元郎。可惜那状元郎没过几年就病逝了，荣信公主也没有改嫁，自己搬回公主府，这么多年都是寡居一人。想来以玉清公主和荣信公主的交情，也会帮谢锦行这个忙的。沈庙抬眸看了谢锦行一眼，他倒是想得长远，如果此刻就设法让沈家人过来，瞧见他们孤男寡女衣衫不整的模样，难免会多想。以沈家和谢家的关系，谁知道以后会不会越扯越复杂，由荣信公主出面倒不失为一个好法子。头顶传来焰火的声音，沈庙本就是靠着船舫窗户做的，听到声音便顺着窗户往外看去，定京城的夜幕下的天空中，五颜六色的尽是璀璨的焰火，如白鹿和霜降所说，这一夜的焰火不会停歇。方才人潮涌动的时候看，同眼下境界的湖面上看，心境又是不同的。 你喜欢看这些？ 谢景行挑眉问道。我不喜欢，沈庙回道。明其皇室每年的年宴，皇帝与妃子同乐，也在御花园中燃放无数的焰火。那时候他刚从秦国回来，宫中突然多了一个梅夫人，盛宠不衰。年宴当夜，梅夫人同傅修仪在御花园饮酒作乐，他坐在坤宁宫中，婉瑜和傅明陪着，自己一个人看烟花的燃放和消逝。那是他看过最冷的一场焰火，从此之后他就不喜欢这些东西了。转瞬即逝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？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。沈庙的语气中带了一点愤愤，目光却显得有些悲凉。谢锦行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想了想，起身从一头的柜子里取出一点东西。他走到沈庙身边，将手里的东西递给沈庙。 等船靠岸不知道要等多久，今天既然是玉兔节，你也做个花灯吧。 沈庙看着手中的花灯，大约是之前在船舫上玩乐的人留下来的，还未曾放进去蜡烛，平平整整地叠好。顺着窗户看去，万里湖的湖面上层层叠叠包围的竟都是花灯。他们这只船舫穿梭在一片璀璨中，仿佛皎皎银河中的渡舟。不等沈庙回答，谢锦行自己就先做了一个。他将花灯做好后，随手放进了湖水中，这动作也是漫不经心的。沈庙见状问他，你为何不写纸条？花灯里要放纸条，纸条上写着做灯人的心愿，这样神明就能听到人的祈祷，就会在来年保佑放灯人心想事成。 我不信神。 谢景行懒洋洋地说道。 不写也罢。 沈庙想了想，也实在无法想象出以谢景行这般狂傲桀骜的性子，一本正经地祈求神明保佑是什么场景。他将两盏花灯折好，却没有写纸条，也没有在里面放上蜡烛，而是在花灯的最上头的花朵处用火折子点燃，伸手放进湖中。两盏花灯自上而下燃烧着，在湖面上显得像是两团火。谢锦行一怔，问道， 这是祭拜的灯，你在干什么？ 点燃花灯，这就是一盏祭给亡者的灯。好端端的这般热闹，沈庙竟然在这里祭拜死人。沈庙没有理会谢锦行的话， 只是看着那花灯从渐渐燃烧到火苗将花灯整个吞没，许久后湖面上再也没有两只花灯的影子。重生一世，有些事情可以重来，有些事情却无法重来，比如婉瑜和傅明，前生今世再见即是永别。这一生再也没有那个温柔大方的公主，懂事稳重的太子了。一方帕子提到沈庙面前，他抬起头，谢景行不耐烦地问他， 怎么又哭了？ 沈庙摸了摸脸颊，不知不觉中他的脸颊竟然湿了，大概是乐景生哀情，连流泪了也不自觉。见他接过帕子，谢景行开口道， 你有几分义气，以后若是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。 没头没脑的话让沈庙一时愣怔，看向谢景行，少年的侧脸在满壶如锦的花灯下愈发的挺拔深艳。他倚着窗口看向沈庙，眸光中有复杂光芒微微一闪，却是漫不经心道， 我不喜欢欠人人情，今日你既然没有供出我，我也不会亏待你，看你惹上的麻烦也不少，也许日后有相求于我的地方，那时候看在今日的份上，我也会出手相助。 那多谢小侯爷了。谢景行一笑，忽而转头看他，语气中多了些调侃， 不过帮归帮，你可不要爱上我。 沈庙简直要被气笑了，小侯爷未免想得太多。 是吗？ 谢景行从窗前走过来，居高临下地俯视坐在榻上的沈庙，忽然拔下沈庙头上的簪子，若有所思地拿在手中端详道， 那你为何要带着我送给你的簪子？ 他将我字故意咬得有些重。沈庙语塞，刚想说那是丫鬟给自己带上的，就听见谢景行继续道， 今日你将我摸也摸了，看也看了，不过以身相许就算了。 他笑得有些不怀好意， 还没长大的小丫头，我还不至于饥不择食。 这人说话推堵，还喜欢颠倒黑白。沈庙前世今生遇到的要么都是伪君子，要么都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，这样一说话就能把别人气死的无赖还是头一遭遇到。沈庙讽刺道，我不喜欢小侯爷，以后也不会喜欢，小侯爷大可放心。 那就好。 谢景行盯着他，唇边的笑容依旧玩味，不过漆黑的双眸中却在一瞬间透出了某种警告和漠然。他道， 小丫头，我可不是什么好人。 沈庙不语。谢景行不是好人，他又算得上是好人吗？也许上辈子是吧，可是这辈子的他阴毒狠辣，和好字却是完完全全沾不上边的。船舫静静地顺着水流往下飘去，窗户外头洋洋洒洒地下起了小雪，湖面上半是雪花晶莹，半是璀璨灯火，天上焰火五彩斑斓。这个新年的玉兔节过得似乎并不怎么样，但终究是特别的。紫衣少年靠着窗户默然地瞧着窗外，也不知瞧了多久，待转过头时却发现沈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伏在小机上睡着了。他睡着的时候面上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和端庄，因着今日一番折腾脸颊还红扑扑的，围着谢景行那件略显宽大的狐皮大球，真的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姑娘。头发已经被暖炉烘得微干，一溜长发遮挡出了眼睛，大约是有些痒，睡梦中的沈庙便皱了皱眉。谢景行走到他的身边顿了顿， 伸手将他那遮住眼睛的一绺长发别到耳后，又从袖中摸出方才从沈庙头上拔下的玉海棠簪子，把玩一转，轻轻地插到了沈庙的头上。他抱胸在沈庙面前看了一会儿，见他睡得香甜，挑眉道： 当着陌生男子睡得安稳，还真是不知害怕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